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李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装修中的话题啊。提到装修呢，我们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想把自己的新家装修得漂漂亮亮的。当然我们的装修材料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这个瓷砖啊，就是这个在装修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材料之一。对于这个初次装修的人来说呢，瓷砖的种类有很多，在选购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困扰，比如说这个全抛釉瓷砖防滑吗？还有这个全抛釉瓷砖和抛光砖都有哪些区别？而且这个全抛釉砖和抛光砖，它从字面上来看呢，两个都有抛字，而且潜意识里也会给人感觉这种砖呢非常的光滑，但是到底它们是否防滑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之所以各位呢会关心这个全抛釉瓷砖是否防滑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源于人们对于这个瓷砖防滑性的一个考虑。其实呢，不管是多光滑多亮丽的瓷砖，它只要是地砖，大家都希望它具有一定的防滑性。为什么问全抛釉瓷砖防滑的人比问抛光砖防滑的人要多呢？因为抛光砖给人的字面感觉是比全抛釉砖要更加的滑，想必是不防滑的吧。其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咱们就需要对这个全抛釉的瓷砖由表及里来一个全面的剖析。首先，这个抛釉砖呢，它是一种可以在釉面进行抛光工序的一种特殊配方工艺的釉，它是施于仿古砖的最后一道釉料。目前呢，一般分为透明面釉或者是一个透明的凸状花釉。全抛光砖给人的这个外观上的感受啊，是非常的光滑，非常的透亮，而釉面下面的石纹呢，又非常的清晰和自然。纹理上层透明的釉料融合之后呢，就犹如果胶一样覆盖的蛋糕一样啊，看上去很有这种镜面的效果。用手来触摸呢，感觉非常的平滑，非常的油亮。而全抛釉砖呢，是釉面砖的一种，属于釉下彩，配体和普通的釉面砖相似，不同点在于它是施完底釉之后就开始有印花，而再施一层透明的面釉，烧制之后把整个面釉抛去一部分，保留一部分面釉，而印花层和底釉还有最上面那一层就主要是构成了这个砖的整体的结构啊。几乎呢，这种砖它之间没有缝隙，能够长时间保持光亮不暗淡，坚硬耐磨，硬度呢在6度以上，吸水率低于 0.5%， 比天然的石材质地呢更加的均匀，也更加的致密，更加的稳定和更加的安全。因为含水率极低，所以呢常用于这个卫浴间或者是厨房的地面铺贴。正是因为全抛釉砖具有含水率低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常常被推荐用作卫浴的地砖。而在卫浴地砖的下面呢，大家都非常在意它的防滑性。下面咱们就来分析一下它是否具有防滑性。从制作工艺上来讲，全抛釉砖的工艺和制作优点主要在于全抛釉砖的这个胚体啊，它不用这个优质材料，只要这个普通的这个0.5毫米到1毫米左右的一个釉层就可以了。而抛光砖呢，需要是2到3毫米的精料。而抛釉砖的这个图案仿真度很容易做，成本呢也很低。可是全抛釉砖的制作呢更加的环保，由于这个釉层烧制速度很快，能耗很低，抛釉砖比抛光砖的能耗低，而且产量呢也要更高。抛光砖需要比全抛釉砖呢采用更加厚的表面釉层，是因为经过这道工序之后啊，抛光砖还要经过抛光工艺，表层会抛去一部分。而全抛釉产品呢，既可以抛光也可以不抛光，经过高温烧成瓷砖之后，花纹着色的纹理呢是清晰透彻和自然的，不是普通的这个瓷砖表面上的那种粗犷的花纹，而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一种特殊的着色肌纹，色彩鲜艳，色彩呢多种多样，纹理也很自然。所以呢，一般这个抛光砖用久了之后呢容易哑光，因为它会磨损。而仿古砖用久了之后呢，由于表面的釉层比较薄，也容易磨损。而全抛釉烧成的这个瓷砖呢没有经过抛光，而透明釉面呢也比较厚，不容易磨损，因此它的使用寿命一般是微粉砖的3倍。全抛釉砖呢是不防滑的，尤其在表面有水分的情况之下，其防滑性甚至不如抛光砖。当然差别呢也非常的小，如果特别追求防滑性呢，不管是抛光砖还是釉面砖其实都不是最佳的选择。这种情况下呢，您可以选择防滑性出色的一个通体砖。 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具体什么是抛光砖和通体砖啊。抛光砖呢是指在这个高温之下，在高压下成型，在经过高速高精度的一个设备的磨削和抛光而成的。而通体砖呢是将岩石碎屑经过高压压制而成，表面抛光之后坚硬度可以跟石材来相比，而且呢吸水率也更加的低，耐磨性非常的好。通体砖表面呢不上釉，而且正面和反面的颜色呢色泽是一致的，因此而得名。虽然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盛花通体砖等品种，但相对来说其花色比不上抛面砖。多数的防滑砖呢都属于是通体砖，因为没有湿釉，所以呢即便是表面经过抛光之后，其防滑性仍然比釉面砖和抛光砖要优秀很多。所以说如果您很关注这个砖的这个防滑性的话，最好是可以选择通体砖，而不要选择这个抛光砖和抛釉砖。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咱们家装中的一个藤艺家具的一个讲究。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我们要聊一聊这个藤艺家具的讲究啊。其实呢，随着我们的这个环境意识的逐渐增强，还有这种回归自然、贴近自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各式各样的藤编家具、藤编的器皿，还有藤编的工艺品和家具的饰品开始越来越多的走入我们的家庭了。藤呢，是这个生长于热带雨林的一种蔓生的植物，质轻而坚韧，因此呢可以编制出各种各样形态的家具。其实藤制家具啊，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家具品种之一了。其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2000年，是在埃及出土的用灯芯草编的篮子。而藤制家具呢，最早在欧洲的商船也在17世纪带入了欧洲。在古罗马壁画当中也可以看到坐在这个柳条前编织藤椅的这个官员的肖像啊。在史前的印度时期，也就是公元前的2500年到1500年之间，印度和菲律宾的人民呢就开始用藤条来编织各式各样的家具和器皿，或者呢是将这个藤杖切割成各种很薄还有很扁的藤条，用来编织成各种图案和花纹，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藤制的器具。而咱们国家对于藤的开发同样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据前人的报道，在汉代之前啊，高足家具还没有出现，人们坐卧的家具呢多为这个席或者是榻，其中呢就有非常非常高级的用藤编织成的一个席。从汉朝以后，由于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制藤的工艺的水平的提高，我国的藤制家具啊日益增多，由藤椅、藤床、藤箱、藤屏风、藤器皿和藤器具和藤工艺品都相继出现。而有一本古籍《隋书》中出现以藤为贡物，在明朝的正德年间编纂的《正德琼台志》以及随后的《牙川志》都记录了这个棕榈藤的分布和利用。在福建泉州的博物馆，明朝的郑和下西洋的沉船上保存着很多的藤制家具，这也都证实了当时咱们国家的一个藤具发展的一个水平。现存很精美的一些清明家具中也有一些座椅就是藤制的一个座椅。据记载，在这个云南西部的腾冲等地，对于这个棕榈的利用啊，可以说追溯到这个唐代了。迄今呢，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了。在云南的南部，对于棕榈的利用呢，始于清朝的初期，迄今呢也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研究，云南的藤器呢，在二战前就已经有了非常高的水平。在当时，云南的藤器呢，远销东南亚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在云南的藤器当中，腾冲的藤器是声誉最高的，藤编呢又被分为腾冲的3家。史书上，腾冲曾经被称为月藤、藤川和腾冲，由此可以看出腾冲的藤器还是非常的有名的。就连现在咱们这个人民大会堂啊，都将它视为这个珍品来进行收藏。这个藤的产区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赤道沿线的印度尼西亚、非洲、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热带雨林的地区。其中可以用来编织藤制家具的品种啊，非常的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竹藤、白藤和赤藤，其中又以原产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竹藤价格最高。而竹藤又名是玛瑙藤，被人们誉为是藤器之王。那 这个疼气到底分为哪几大类呢？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去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咱们聊到这个藤制家具它分为哪几大类，其实呢藤制家具啊主要分为是两大类，一类是天然藤，另外一类呢是人造的材质。而天然藤呢又分为蔓生植物的根茎材质和水浮莲的材质。这两种材质呢由于不能忍受阳光直射和潮湿的环境，所以呢只适用于室内。而人造材质呢指的是 PE 藤和 PVC 藤，多用于室外。仿藤家具呢防水性能很好，但使用之后呢相对寿命呢较短，透气性很好，但是呢不吸汗，用旧之后会很难看，而且呢会很发脆。所以呢这是人造材质藤的一个特性啊。而天然藤虽然这个透气性极好，排汗排湿，而且长期使用会对这个身体啊有一定的保健作用，而且在这个良好的保养之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变得越旧越有魅力。但是呢这种材质它不能够见阳光直射，也不能在潮湿的环境，只适用于室内。所以说两种材质呢都各自有它们的优缺点。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藤制家具的一个优点吧。由于这个藤制家具它的这个藤条是一种质地很密而且很轻盈，韧性非常强的天然材料，具有一种不怕挤不怕压，很有柔韧性而且富有弹性的一个特征。今天咱们讲的这个藤制家具啊，其实已经大量的融入了现代的工艺和各种艺术元素的一个文化。相比过去那种表面粗糙难看而且存久了之后容易虫蛀的藤制家具相比，现代的这个藤制家具啊通过在技术上的改革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在对藤材料进行加工的时候，再进行这个紫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蒸汽的高温处理，使得最后的这个藤制家具的这个表面呢光滑细腻，而且还有一种防霉防虫蛀的特点。而一些质量上乘而工艺也考究的藤制家具呢，还要经过抛光涂油等等这样的程序，成品呢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呢非常利于这个清理和保养。在造型上呢，现在藤制家具呢也已经从传统的藤编的家具跳了出来啊，一改过去的这种简陋还有粗笨的形象。设计呢由于这个工艺技术方面的一个改进而融入了很多的元素，使藤艺的家具不失淳朴自然的前提之下，也能拥有很多的造型与设计感。那具体来说呢，它的优点呢，第一是透气和冬暖夏凉。藤制家具呢具有透气性强、手感清爽又冬天暖和夏天凉的一个特点。而质朴的藤制家具呢有助于安神和定气，夏天在卧室里面一定要尽量的多采用藤制家具，对于避暑和睡眠都将有很大的益处。第二呢就是坚固和耐用。藤制家具在原始加工的时候呢要经过这个蒸和煮，还有干燥，还有漂色，还有防霉，还有消毒跟杀菌等工艺处理。这样呢制作成的藤制家具啊不仅是特别坚固和耐用，而且不容易变形，还可以防止被虫蛀，可以说是一次选择20年甚至于30年您都可以不用更换家具。当然这是前提啊，也在于您选购的一定要是用这个真藤来制作的藤制家具。当然这也是真藤家具价格比较 较高的原因之一了。第三呢，是它可以降解，非常的环保。藤条呢，经过这个生物降解之后，可以使得这个它有效的被分解，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而且呢，第四点就是它的造型很多样，很美观。由于这个藤制家具的一般比较坚硬，而且呢又轻巧和坚韧，所以呢，同时在工艺上呢又容易弯曲成各种造型，可以满足于造型设计上的多种需求。第五呢，是便于挪动。藤制家具呢比较轻，很方便您的挪动，这也是其他家具所不具备的一个独有的特色。第六点呢，就是再生能力很强。藤是一种生长非常迅速的植物，一般生长周期为5年到7年。第七呢，就是藤制家具它是一种质朴天然的感觉，可以保持原色，拥有其他的实木家具所不具备的一种自然气息，如同大自然赋予您的一个工艺品一样。所以说，如果您喜欢藤制家具，如果您想追求一种古朴自然的感觉，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市面上目前正在火爆销售的一些藤制的家具。随着目前装修市场的火爆啊，这个新的中式家具呢开始密集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到底这个新的中式家具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

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新的中式家具啊，可以说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式家具，大家每个人家里面基本上都有摆放。但是呢，由于这个时代的发展，包括我们对于这个新式家具的追求啊，目前出现了很多这个新中式家具。那么这个新中式家具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个新的中式家具。首先呢，就是这个木质坚硬、纹理雅致。新中式家具在用料上呢极为讲究，而且呢常常要充分利用原有的这个纹理的特点，挖掘木材本身的一种自然美。这也是实木为什么成为这个中式家具的主要材料的原因之一啊。工匠们在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呢，常常不再进行覆盖式的表面的涂饰，而是用打蜡、上清油这样的方法，让木材本身的纹理和色调更加的充分，更加的显现。另外一点呢，就是比例很匀称，结构呢也很严谨。严格的比例关系呢是家具造型的一个基础。典型的新中式家具啊，具有这个局部和整体的比例，图案与结构的形态关系啊都极为匀称和协调。如这个椅子、桌子这些家具啊，其上部与下部、腿儿还有面儿，还有这个靠背，还有搭脑的这个高低，包括这个长短、粗细和宽窄，几乎都是无可挑剔的，并且呢每一个功能都要求要完全的符合，没有多余的一个坠饰。特别是这个个别部件的线条一定要很挺拔、很秀丽，有一种刚柔相济的感觉。特别是这个线条的运用啊，让人觉得会非常的赏心悦目。可以说对于线条的表现和审美是新中式家具艺术中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了。第三呢，就是这个设计科学、工艺精良。新的中式家具的结构和设计是科学和设计的极好的结合。这个中式家具最为典型的连接方式啊，几乎是可以不用一枚铁钉的，而其结构和空间由于受到这个空气跟湿度的影响都很小，所以呢在跨度很大的部件之间的这个连接处常常镶上牙板、牙条、圈口还有卡子花等等，这样呢既美观又增加了一个牢固性。在家具的选择上，除了这个线条简洁流畅之外，造型非常简约的新中式家具啊，除了这个风格很中式之外，另外呢线条的选择也非常的简单和明练。可以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明清的古典的家具或者是现代家具进行混搭，也可以表现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说我们的家里面可以用一些明清风格的一些中式的古典家具，再混搭一些现代的家具放在一起，其实也会有一种非常抢眼、非常意想不到的感觉。当然我们的这个新中式家具的风格啊，多是以深色为主，而且呢墙面的色彩呢多为这个暖黄色为色调，也会辅以大面积的这个纹饰和壁纸作为装饰。另外呢像这个丝啊、纱呀、还有织物、还有玻璃、还有金属、还有仿古的瓷砖、还有大理石等等，这些材料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中式家具的一个装饰的材料。那摆件上来讲呢，这个瓷器、还有陶艺、还有中式的窗花、还有字画以及布艺、还有这个具有一定含义的这个中式的古典物品等，也可以作为咱们这个中式家具的一个摆件。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中式装修风格的一个四大元素吧。首先第一就是这个中式的氛围，另外呢就是中式的书房，另外还有一个中式的圈椅，另外还要有一个这个特别特别抢眼的新中式的家具。如果您想把家里面摆放的古香古色的，让人一看就觉得特别有中国风的话，那这个新的中式家具您不妨作为您这个家具选择的一个重点，因为它不只可以带给您这个中式的感受，而且它的质量还有这个选材以及制作工艺都是最新的这个技术手段，可以保证到让您的这个家具既耐用又好看。好了，今天咱们聊了很多这个中式家具的选购啊，希望对您这个家具的购买带来一定的帮助，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样时间，乐享生活，我们不见不散。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听见有人被爱哭泣，却总忍不住想要把你牢牢地抱好。近这么多年你还在怀里，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缘由，怎么这城市里到处流行破碎恋情，是否不贪心的人反而会特别的幸运，当世界翻天又覆地我们还在一起。你爱我我爱你，不要变行不行，不多看不多听，只认定这份感情，谁爱我谁爱你都不变行不行，让未来像从前风平浪静，永远都尽全力捍卫相爱的决心。你爱我我爱你，不要变行不行，不多看不多听，只认定这份感情，谁爱我谁爱你都不变行不行，当未来像从前风平浪静，永远都尽全力捍卫相爱的决心。 从今不可再关上。